老太太被丫鬟扶走，边走边说： 血仇，血仇啊，赶紧给我滚。 田中久治的随从弯腰要将话拾起，田中久治拉住他，对院里的各位说： 再会。 他的目光落到站在人群中的谢池身上，朝他点头微笑。谢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何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见他盯着自己的女人，突然拔刀甩了出去，刀尖擦过田中久治的发边，插进身后的木柱上。 再看老子扎爆你眼珠子！ 武士骂了一句，怒目圆睁，拔刀叫上前。田中久治呵斥他一声，武士牙忍下来，退后一步。田中久治带着几人走出陪宅。裴克周指着地上的画对家丁说： 给我扔出去。 家丁拾起画猛地就朝外砸去，落在田中久治的脚侧，暗骂了一句： 滚吧你小日本。 田中久治回头，只见大门砰地被关上，武士握紧道： 田中君。 田中久治松了松牙，望向天空，轻笑一声： 走。 家丁去柱上取何峰的刀，使了好力才将刀拔出来交还给他。 扔了，晦气。 哎， 何峰转身朝谢池走过去，手指划过他的脸。 去吃饭。 谢池被他推着走，他们还想要煤矿。日本人毫无人道，会不会报复？ 小娘们儿恰恰不关你的事儿。喝酒了？还喝了不少。 他们太热情了，不停地敬我。 谁让你是土匪媳妇儿啊？多吃点。 妇人们低眉顺眼，没敢出气。何峰忽然对他们说： 佳期不胜酒力，望各位多担待一些，我来陪姐姐婶婶们喝上一杯啊，来。 说着他就提起谢池的酒杯，一桌人不约而同当时全站起来。何峰一饮而尽，悬了下杯子。 各位尽兴啊。 谢池这顿饭没吃饱，去后院走了走。裴家很大，但建筑破旧，设施简单，虽是镇上首富，但一点儿也不铺张浪费。不像谢家，光是家具三年就换上好几轮，两个姨太太赶时髦，兴什么换什么，院子不停地改建，一会儿这个假山位置不好，一会儿那片花园太小了，还养了一群家丁丫鬟，祖宗基业快被败了个光。谢家兴搞些布匹生意赚的那点钱，还赶不上姨娘哥姐们花的速度。也正因为这，谢兆廷不想在谢家住，带着自己一进深山就是好几年。好在谢家兴虽人品不行，却还算孝顺，没给爷爷一丁点罪受。前前后后快四个月了，他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爷爷这么久，看着这大院又开始思念起来。裴家佣人都去前店忙了，何峰又在喝酒，若此时翻墙出去，就是离开这里的最好机会。谢池处在假山前，举步维艰，看着这围墙，紧攥着衣角，朝他缓慢地走去。若真跑了，他会如所说那般，天涯海角，也把我抓回来吗？ 小姐。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 没有，我随便走走。 小姐要喝茶吗？或者用些点心？ 不用，谢谢了。 三奶奶， 实在受不了这称呼。 我到处寻您，三爷让我送您去客房歇会儿，他还得喝一会儿，让您累了就歇会儿。 丫鬟这才知道眼前这位是何小三爷带来的，赶紧低下头来。谢池跟着老妈子去，进了间客房。何峰酒量虽好，但也耐不住几桌人轮番敬酒，有些醉了。 楚家的仆人扶他进客房休息，小睡了一会儿。他醒过来的时候，房间很暗，谢池正坐在窗边的桌前看书，黄悠悠的小台灯将他的几缕头发丝弄得金黄。何风不想惊扰他，轻轻翻了个身，床却还是咯吱了一下。谢池回首见他醒来，合上书起身去倒了杯茶送来。还难受吗？ 没难受。 不喝水吗？喝口水。 你喂我。 水怎么喂？ 用嘴喂。 不喝算了。 喝喝。再来一杯。 谢池直接将茶壶给他提了过来，何风一懒得用小茶杯，直接对着壶嘴灌，动作太猛，倒出嘴顺着滚动的喉结落进衣服里去。没人跟你抢。 我睡了这么久了，几点了？ 没有多久，我怕光刺眼就把窗帘拉上了。你还要睡吗？ 想睡你。 我要拉开了。 好。过了。 谢池当然不会过来，坐在桌边继续看书。何风静静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掀开被子下了床，将他的肩膀一搂。 走，出去逛逛。